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 DevOps 和 SRE。DevOps 和 SRE, 尤其是 DevOps, 是最近几年软件研发方法的重要趋势，因为他们都跟打通开发和运维流程相关，所以常常被混淆。比如 SRE 等同于 Google 的 DevOps,SRE 是升级版的 DevOps, 就是两个常见的误区。事实上 DevOps 和 SRE 虽然关系紧密，但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今天我首先会通过 DevOps 和 SRE 的对比，引出他们背后的 Why, How 和 What, 也就是他们的目标、原则和具体实践，然后我会结合自己在一个创业公司的经验，向你推荐如何在团队落地 DevOps。 因为 DevOps 和 SRE 都是比较新的概念，而且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所以学术界和工业界对他们的定义并未达成一致。接下来我参考已有定义并加入自己的理解，对两者的大致定义如下。 DevOps, Development 和 Operations 的组合词，是一种重视软件开发人员 Dev 和 IT 运维技术人员 Ops 之间的沟通合作的文化、活动和惯例。通过自动化软件交付和架构变更的流程，使得软件的构建、测试、发布更加快捷、频繁和可靠。 SRE 全称是 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也就是网站可靠性工程师，是一个职位，它是软件工程师和系统管理员的结合，主要目标是创建可扩展并且高度可靠的软件系统。为达到这个目标， SRE 需要掌握如下知识：算法、数据结构、编程、网络编程、分布式系统、可扩展架构、故障排除等等。 SRE 使用工具和系统支撑完成去工作，比如自动化发布系统、监控系统、日志系统、服务器资源分配和编排工具等，而这些工具往往需要他们自己开发和维护。所以总结来说， DevOps 是打通开发和运维的文化和惯例，而 SRE 是 DevOps 的具体实践之一。说到相似点，他们都是为了打通 Dev 和 Ops, 提高研发效能。说到区别， DevOps 是文化，而 SRE 是职位。如果要类比的话， DevOps 和 SRE 的关系就像敏捷和 Scrum 的关系。理解了 DevOps 和 SRE 的定义和异同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目标、原则和具体实践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传统定义中，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的利益其实是冲突的。开发人员职责是开发功能，功能上线越多，对团队和公司的贡献就越大，所以开发人员倾向于多开发功能并快速上线。而运维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上线功能以及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他们更关注系统的稳定性，新功能上线越多，工作量就越大，服务越容易不稳定，所以运维人员不愿意功能多上线、快速上线。另外，职能束紧越严重，这些问题就越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开发人员写完代码就扔给运维人员，撒手不管，运维人员也很少能从开发人员手里拿到有效的信息，此时线上问题的修复对运维人员来说挑战非常大，于是他们会更加的谨慎。这就是 DevOps 和 SRE 最初要解决的问题，开发和运维这两个角色的目标不一致，导致研发和上线流程的不顺畅，最终严重影响软件上线的效率。比如说，运维团队倾向于设置多而且严格的上线检查门禁，限制上线频率，而开发人员则很可能把一些功能伪装成 bug 修复，来绕过针对版本发布的严格检查。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接下来我向你推荐以下原则和具体方法。原则一，协调运维和开发人员的目标利益。目标利益不一致是导致开发团队和运维团队矛盾的首要问题，所以要想办法让他们的目标利益变得一致，这是整个 DevOps 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因为只有协调好了目标和利益，他们才有动力去解决问题。实现这个原则的一个最主要办法，我称之为全栈开发。什么意思呢？全栈开发就是每一个开发人员的工作涵盖了不止一个领域，虽然他专攻某一个领域，但对负责的领域都有责任，说白了就是对产品的结果负责，而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环节负责。具体的实施方法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第一，增加一个新的运维角色，用开发的方式去做运维。不同于传统运维人员主要关注网站和服务的稳定和快速，这种新型运维角色负责帮助开发人员推动业务快速开发、快速上线， 具体工作包括优化流程、提供自助工具。在 Facebook, 这个角色有一个专门的发布工程师团队承担，而在 Google, 这个角色就是 SRE。具体来讲， SRE 的工作职责是负责日常运维、紧急响应、工具研发、建设平台服务体系、容量规划和容量管理、 on-call 等等。他们会被指派到具体的产品团队中，深入到开发第一线，拿出至少 50% 的时间进行编程工作，针对性的自动化和优化 CI/CD 中的流程、工具等。这里请注意，他们的开发工作不是业务开发，而是工具开发和自动化等。以 Facebook 的发布工程师团队相比， SRE 的最大特点是更多的参与到具体项目和产品中。为了方便讨论，我把 SRE 和发布工程师团队这种新的运维角色统称为类 SRE。 类 SRE 顺利推进的关键是找到高质量的开发、运维多面手，也就是有很强的开发能力，同时有系统维护、网络问题排查等运维技能的工程师。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类 SRE, 传统的运维角色比如网络工程师、系统工程师仍然存在，他们也使用类 SRE 提供的 DevOps 工具链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人员数量会比以前少了很多。在遇到线上问题时，开发、类 SRE 以及传统运维这三个角色配合解决。第二，修改开发人员的职责描述为快速开发和上线稳定的高质量产品，让他们也参与到一部分运维工作中去。开发人员最主要的工作仍然是开发，但会使用类 SRE 团队提供的工具、流程来进行发布相关的工作，包括代码部署、线上问题定位和处理等部分工作。这样，他们会在代码开发时就注意提高服务的稳定性和代码质量。比如 Facebook 进行日部署的时候，开发人员写好了修复的代码提交，还需要去找到提交所依赖的还没有上线的其他提交，跟这些提交的作者进行确认没有问题后才可以一起上线。上线的时候，这个开发人员对这一组代码提交负责，把它们全部提交到日部署流程工具中去，并负责功能验证。而负责部署的发布工程师则会使用工具自动化的把这些提交部署到日部署环境中去，并进行系统验证。可以看到，开发人员较多的参与了整个部署过程，这正是持续开发的体现。另一个比较直观的体现开发人员参与运维工作的实践是让开发人员 on call, 也就是身上别一个 BP 机，线上出现问题就要马上响应，即使是半夜三更也要爬起来，让功能的开发人员承担起解决一线问题的职责。通过引入类 SRE 角色和修改开发者职责描述这两种方法，开发人员和部分运维人员的职责都从原来的单一职能扩展到了产品的高效开发上线，从根本目标和利益上实现了这两个角色的对齐。所以说，全栈开发方式非常重要，效果也非常好，这也正是我把全栈用在文章标题中的原因。原则二，推动高效沟通。之所以强调推动高效沟通，就是为了解决开发和运维因为存在部门墙而导致的信息流通不畅问题。具体的实施方法包括设置聊天室，比如 IRC, 用于沟通部署进展和问题，引入 ChatOps, 也就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提高部署相关的沟通，比如可以让聊天机器人在 ChatOps 聊天室中自动发送发布流程的进展，也可以向聊天机器人询问服务部署的进展等等。这些自动化可以节省很多部署人员的时间，把任务、代码提交、发布的关联关系在工具中呈现出来，并提供比如任务看板、系统监控看板等可视化工具，显示开发、运维的重点信息，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运维人员定位问题的效率。原则三，优化从开发到部署的整个上线流程。优化上线流程主要目的是解决频繁上线工作量大、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这个原则的主要方法是优化代码入库和部署的上线流程，并最大化的利用工具来自动化这个流程。最近十年，这个原则发展得非常快，逐渐涵盖了快速、高质量上线的各个方面的工作。这些方面的效率也被称之为交付效能。具体实践包括基于主干开发、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实现系统松偶合等。前四条实践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解过了，而关于系统松偶合， 我会在工程方法模块中与你详细讨论。理解了 DevOps 和 SRE 的目标、方法和具体实践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具体怎么落地吧。在落地 DevOps 时，我经常看到有些团队一上来就去寻找工具，比如使用 Jenkins 来搭建流程。但正如上面所说， DevOps 的本质是解决开发和运维之间的冲突，所以落地时首先要从人出发，然后才是流程，最后才是工具。所以我推荐的具体落地步骤是：一、对团队目标达成共识并重新定义职责；二、设计 CI/CD 快速反馈以及团队沟通等流程；三、引入工具实现自动化。接下来我就用我在一家创业公司的实践来帮助你理解这些落地步骤。当时公司刚成立不久，我的角色是技术总负责人，操作的自由度很大。为了提高产品研发的交付效能，也就是团队快速发布高质量软件的能力，我采用了以下步骤和方法。第一，在团队内部统一认识；第二，增加发布工程师角色；第三，设计问题沟通流程；第四，用工具来实现流程的自动化。下面我带你一起看一看每一步具体是怎么实施的。第一，在团队内部统一认识。研发团队内部统一认识主要是让团队成员明确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在做绩效考评时，对大家的要求都是产品快速高质量上线。我还把统一认识这一点扩展到了研发以外的部门，比如市场、设计团队。在推广的时候，我始终注意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按照职能划分来追责，获得了 CEO 和其他团队管理者的支持，最终推广的比较顺利。第二，增加发布工程师角色。这个角色的职责相当于 Facebook 发布工程师团队的职责，因为我在部署运维方面的经验相对丰富，便担起了这个工作，投入相当一部分精力去设计优化产品的开发和上线流程，包括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手动部署流程以及问题监控流程和 on-call 机制。其他开发人员则使用这个流程来部署上线、监控、解决问题、提高交付效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发布工程师主要起到了使能的作用，即日常的部署上线都由开发人员自己负责，而我只参与解决一部分运维相关的难题。第三，设计问题沟通流程。在解决了人的问题之后，我在流程方面设计了部署沟通流程以及部署系统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收集流程。部署沟通流程是建立了专门的聊天室，沟通持续集成、持续交付以及手动部署的进展情况，确保发布上线流程相关信息的顺畅流通。部署系统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收集流程是在解决完线上问题之后，记录下问题的细节和解决步骤。很简单，就是因为很多问题会重复出现，每个人都可以更改搜索这些记录，对后续解决问题帮助很大。所以我们每次遇到问题都会先搜索这个知识库，找到答案和线索的概率能达到 70%-80%。 第四，用工具来实现流程的自动化。完成了有关人和流程的工作之后，工具的实现就不那么难了。 DevOps 的相关工具主要包括两大类， CI/CD 工具链和沟通工具。 CI/CD 流水线的内容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讲解过了，而沟通工具的内容将会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这里我给出当时我们使用的工具链，也就是一个小型创业公司落地 DevOps 具体工具链的事例供你参考。 CI/CD 流水线设计的工具包括 GitLab、 CodeCI、 AWS EC2。 任务管理采用的工具是 Pivotal Tracker， 后来转为 Miser Task。 监控分析设计的工具包括 Fabric、 Mixpanel、 Wiki 文档中心采用的工具是 Google Docs。问题讨论采用的工具则包括邮件、Miser Task、Slack。 通过这一系列针对人、流程、工具的措施，整个研发团队实现了全栈开发，目标一致，流程顺畅，能够聚焦于开发，交付效率非常高，实现了后端服务每周上线三次，热修复上线时间5分钟 MTTR Mean Time to Recovery 大概15分钟，线上也很少出问题，系统的可用性达到了4.9，也就是 99.99%。 同时对于开发者来说， 全栈开发机制也优化了开发体验，提升了技术成长的速度。当然，这些实践能够顺利推广，跟我们是一个小的初创公司有关。一方面，公司存亡直接关乎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一切都在建设期，引入具体实践的阻力非常小。如果是在大的团队，或者是职能已经成型的团队，实施的困难会相对较大。这时，我建议你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在团队普及全栈开发的理念。第二，在你管理范围内推行全栈开发，做出效果。第三，通过实际运行效果，获得公司管理层的支持，让他们了解全栈开发模式为提升研发效能带来的好处，从而逐步改变职责定义和流程。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吧。今天，我给你介绍了 DevOps 这个很火的话题，以及 SRE 和它的关系。文章中，我与你介绍了 DevOps 的目标、原则和具体实践。这三条原则分别是协调开发和运维的目标，推动高效沟通和优化从开发到部署的整个上线流程。最后，我通过自己的实战经验介绍了用人、流程、工具的步骤来落地 DevOps。在我看来，打通开发和运维的部门墙，最关键、最根本的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第一条原则，协调开发和运维的目标要解决的问题。而全栈开发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解决办法。简单来说，全栈开发就是让工程师不再只是对某一个单一的职能负责，而是对最终产品负责。全栈开发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如果能够逐步提高全栈开发的程度，大家的目标自然就会对齐，从而主动去提高，那其他方面的提高就容易得多了。事实上，测试工作也是全栈开发的一部分。在 Facebook, 没有专门的功能测试团队，而是有一个测试工具团队提供测试平台、流程和工具供开发者使用，以此让开发者更进一步对整个产品负责。我把这种开发人员全栈、其他职能提供支持的工作方式总结为了一幅图片，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最后，我再与你分享一点我的体会。云技术，尤其是 Docker 和 Kubernetes 的流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底层运维工作被自动化，导致对传统的系统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的需求越来越少，所以懂得开发的运维人员会越来越重要。同时，更关注部署、测试甚至产品的全栈工程师也会越来越受欢迎。最后，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吧。有些人认为全栈工程师要求太高，一个人不可能掌握那么多领域的知识，不现实。你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